是非法干扰电脑数据或者电脑系统。这两个建议呢就大致上是将161即是不正常使用电脑罪分拆出来的。另外那三个建议呢就是看齐返其他管辖区都有类似的条文，那就变成现在五个里面了。 嗯，即是不是第二时即是分拆了之后呢就不会是有不诚实使用电脑罪，就是取代了你们的建议。 我们的建议是这样。 我就想了解一下陈书，其实呢有个大问题呢，就是刚才161分拆了有两个的细项啦，另外就有三个的新的会摆入去你建议的法例里面的要点呢，就是其他条例。但其实整体来讲是将来建议的那些的项目是不是比现在的涵盖会阔一点呢，会多了呢，定是其实是整合了现有的一些条例。 会多咗少少嘅，有啲嘢不诚实使用电脑罪未必咁容易或者咁明显地可以覆盖到嘅。咁如果分咗类之后，即係如果我哋建议经过咨询先啦，咨询完之后个建议都系维持嘅话呢，咁个意图呢就係将细分咗之后呢係会多咗少少多咗啲涵盖一啲唔係咁容易摆落去不诚实电脑罪嘅情况囉。 譬如是什么，可不可以做少少例子等我们听众都了解多一点？ 譬如一个比较直接一点的例子呢，就是我们第五类建议 的罪行呢，就是管有一些作为犯罪的器材或者数据。器材的意思就是一些 device 啦，就是譬如一些软件或者是病毒，就它主要目的只是可以用来犯法的。咁譬如如果有人諗住去攻擊一個網站，咁佢已經下載咗一啲咁嘅工具啦或者病毒去做嘅。咁而家第五個建議就係、是、譬如管有呢一啲咁嘅數據已經係一個犯罪啦，就唔需要等佢用咗先至捉到佢啦。 哦，即以往如果現有嘅法律框架呢，即如果係即係係執法都得嘅，不過就有利用佢而达到有啲嘅目的先至得嘅，系咪噶？ 而家咧，你点样为之不诚实使用电脑罪呢？其中一个规限就系你唔可以不诚实地使用自己部电脑。 系， 因为其中一个主要嘅犯罪元素就系你攞到一个access 啊，即系攞到一个入到一个电脑，咁终身庭基本上就话要入人哋部电脑嘅。咁变咗你自己个电脑，譬如你写紧一个攻击人哋嘅程式， 系 啊，假设。咁你即係管有緊呢樣嘢啦， 係。 咁你冇得不誠實使用自己部電腦㗎嘛。 冇錯，你自己授權自己用㗎嘛。 咁就算有證據，因為最緊講證據啫，有證據顯示佢將會攻擊一個網站啦，咁佢有器材啦，搵到喺部電腦度啦，咁唔係咁直接應該用唔到啦，其實不誠實使用電腦罪。 好、OK， 除非喺個過程裏面係有證有據睇住監察到有證據證明佢做緊呢樣嘢，係咪先可以做到？ 或者佢要攻擊咗先至有咯，因為佢要有不誠實地使用人哋部電腦嘛，即係要攻擊咗人哋部電腦先至有咯、 嗯。哦，明白。咁所以呢個咧就一個係可以某程度係咪可以理解為一個堵塞呢一方面嘅漏洞嘅一個新條款咧？ 呢可以係可以咁講啊，因為其他管理區都有呢一條罪行嘅。咁我哋個建議個涵蓋位都係用。一个外国的条文来做蓝本的。 嗯，但是这里又会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电脑的保安专家呢，他们说他们的电脑其实本身都很多病毒的，因为他们是要做这方面的工作嘛。那其实已经是符合了那个叫做即是管有破解密码工具啊这样这样的行为或者意图了。但是即是这样这样的情况了。但是其实他们是没有打算是用那一啲嘅破解密码嘅工具咧，去做任何违法嘅嘢噶嘛？ 系啦， 点样去处理咧？ 系啊系啊，所以我哋个咨询嗰本书入边咧，都有提及，譬如管有呢一个建议罪行啦。如果个数据或者个系个器材系为咗去教学啦、研究啦或者开发防毒软件咧，我哋都认为法律系唔应该cover 呢一样嘢嘅。咁但系咧就特登提一个諮詢嘅議題俾大家，就係、是、問下公眾究竟我哋諗到呢幾個應該唔應該，即係應該唔應該合法嘅，即係唔應該唔合法嘅目的啦。 係。 咁都想諮詢下公眾，喂個免責辯護究竟係咩情況、咩規限？大家社會上係接受一啲人係擁有一啲證據上只係用嚟或者主要係用嚟攻擊其他電腦或者做犯法行為嘅軟件，但究竟社會係咩情況之下先接受啲人去擁有呢樣嘢呢？咁我哋諗到教學啦、研究啦、防毒軟件啦，咁呢一啲範圍我哋都係特登係想諮詢下公眾嘅意見嘅。 嗯， 咁其實仲有冇我明白啦，呢、這個諮詢文件裏面呢就係、是、一班你哋啲委員呢係比較專家啲啦，就變可以深入啲，可以已經係剖析到可能出現嘅狀況或者一個情景個場景。其實因為我睇到文件裏面都有提出好多嘅有啲例子嘅，但係其實會唔會有個對一般坊間啊，譬如市民或者喺呢個業界人士都好，你要佢再諗其他嘢呢可以嘅，但係呢都有啲難度。其實喺個過程裏面會唔會真係有方法引導到市民或者相關嘅業界人士可以從多角度去諗出更多嘅狀況，譬如以往有冇啲嘅案例啊，或者一啲以往可能執法上面出現過嗰啲物一啲情景啊，可以等大家再去刺激大家思維，令到成個諮詢裏面有個回應係會有價值啲咧。 所以我哋都喺個諮詢文件度咧，都盡量參考外國嘅經驗，咁希望唔係淨係我哋去諗啦，起碼外國有呢啲法例㗎喇，佢哋嘅執行啊，有冇啲咩唔順利嘅地方啊，有冇啲案例令到個條款突顯咗啲問題啊，呢啲我哋都有參考嘅，咁所以希望喺個諮詢文件入面我哋提及其他嘅管轄區嗰啲條例或者個案係可以引發到市民啊，或者啲持份者啊，網絡安全嘅專家啊，希望佢哋可以去啟發到佢哋有啲咩提議啊、建議可以俾到我哋啦。 嗱，陳正龍，譬如頭先你提到啦，就係第五項提供或管有作犯罪的器材或數據，咁其中提到譬如佢管有一啲嘅即係可以用作有害用途嘅數據啦。咁如果咧係教學研究或者係開發防毒軟件咧，你哋都話要問下公眾意見咧，呢啲係咪可以作為一個免責嘅條款？咁但係譬如即係其實可能都仲有好多嘅情況之下咧，佢哋會有機會擁有呢啲嘅即係破解密碼嘅工具或者係病毒嘅，譬如佢嗰個即係開發或者佢嗰個研究，佢本身唔係屬於一個受雇性質嘅，而係佢係因為自己一個嘅愛好或者係叫做即係喺網絡上面咧嗰啲嘅巡邏嘅人士啊，即係佢哋作為一個武士嘅身份咧去巡邏，睇下究竟有冇邊啲係有漏洞。咁但係佢本身就可能要係做好多有好多嘅呢啲咁樣嘅即係有毒嘅軟件啊，或者係做一啲嘅攻擊啊，先至能夠達到呢一個行為嘅啫。咁究竟呢啲嘅人士，你哋又點睇佢嗰個嘅意圖係唔係可以作為一個合理嘅公眾辯解合理嘅辯解咧？ 我哋暫時嘅睇法就係、是譬如你管有一啲專係用嚟攻擊其他電腦嘅軟件，其實我哋嘅睇法就係、是個可能性。其實應該大眾是接受的，因為有個危機性的，如果太容易就容許人家管有一些比較攻擊性 的我們可以說是武器，就是數碼的武器，因為始終網即現在電腦大家都融入生活的一部分，你很多私人資料放在電腦裡，其實還分分鐘多過人家入你家都沒找到那麼多東西，那變成你需要保護 的要求越來越高啦，所以我們社會都要想一下，而家譬如有一条锁匙慢用嘅，随时可以入你间屋嘅。 嗯， 你系咪真系接受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拥有呢条锁匙先？定系你会觉得啊，应该规管，用某个方法规管？咁个方法系乜嘢呢？咁所以呢样嘢都我哋好着重系想咨询下社会，睇下社会觉得喺咩情况之下你会容许人哋有入你屋企嘅锁匙？ 嗯，关于那个规管的问题呢，比如陈正龙，即是我们五点半之后呢继续跟你再请教一下，因为都牵涉到很多的内容啊，需要仔细解释啊，五点半之后再谈好吗？ 唔该晒， 陈正龙呢是法改会辖下电脑网络罪行小组委员会的成员，是一位资深大律师来的。电话号码18723115点半新闻之后呢继续谈这个议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澳门再多一名新冠患者离世，今轮疫情累计六人死亡，有1795宗阳性个案。新增死亡病例涉及一名93岁男子，早前有家人感染而被列为密切接触者。本月9日确诊，他有慢性心脏病同埋肺部疾病，长期需在家居使用氧气，冇接种新冠疫苗，今日凌晨3点离世。澳门卫生局传染病防控处处长梁奕豪表示，本月24日到29日，工作人群需每2日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对象包括本月20日至29日曾经离开家居到其他地方工作的人士，不论工作时数或工种，均需2日一检。本港新增4375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299宗输入个案。政府下午五点起将鸭脷洲村利满楼列为受限区域，要求受检人士今晚11点之前接受检测，目标是听日上午大约11点完成行动。根据强制检测公告，任何于本月15日至今日期间曾经身处鸭脷洲村利满楼超过2小时的人士，亦需在本月23日或之前接受强制检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德智海洋公园大熊猫安安离世，享年35岁。安安在1999年来到海洋公园，是人工饲养环境之下全球至今最长寿的雄性大熊猫。感谢海洋公园多年来照顾安安，并且感谢中央和四川卧龙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专家一直以来的支持。李家超在社交网站表示，安安为大家带来很多美好的回忆，希望安安能够安息。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及下周初天晴，市区气温可达35度，新界再高2度，随后几日仍然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交通意外啦。喺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民安队总部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戏曲中心。重复一次啦，就系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咗噶，车龙排到去戏曲中心。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是接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龙尾在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在星河名居，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比较多车，龙尾近欣怡花园。九龙入口这边上行慢车的龙尾去到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大致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这一段车多缓慢，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元朗方向近妙法寺这一段比较挤塞，龙尾在南地交汇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3号干线落车去葵芳，2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同埋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上车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 今日我哋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嘅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嘅香港， 我哋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国剧830呈现特战荣耀，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 现破恶进行最终入营训练，呢一次集训嘅淘汰率系80%以上，甚至可能有死亡嘅危险。除咗负重越野跑，呢次训练究竟仲有冇啲乜嘢意料之外嘅事呢？ 国剧830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何巨业。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咁啊，何巨业，我哋喺5:30新闻之前咧，就同系法改会辖下电脑网络罪行小组委员会嘅成员啦，陈正龙资深大律师咧，就倾紧佢哋寻日出嘅嗰一份嘅咨询嘅建议嘅，系建议咧系订立咧5项嘅依赖电脑网络嘅罪行嘅。不如请翻阿陈正龙出嚟， 好 就同我哋解释。 好， 你好，陈正龙你好，系嗱，头先咧喺答辩之前啦，最后其实就倾到一点嘅，就系、是。涉及到第5条提供或管有作犯罪的器材或数据，咁又提到一个观念咧，咁究竟啊，即系公众系咪都要去思考一下，到底边啲人啊可以管有呢一条嘅万能锁匙咧？咁样咁，但系当我哋 即系个万能锁匙系个 example 嚟嘅啫， 系啦，即系举个例啦吓，即系举个例啦。嗱，咁但系当我哋去考慮哪些人是應該是可以管有這條的萬能鎖匙的時候，那我們就要界定那個人的身份的了。譬如我們界定那個人的身份是說在你們的看法，是不是變成需要他是要擁有一定的專業資歷資格，或者是某一些的叫做學會的認可，我們才可以界定為原來他是為了研究，為了開發軟件等等的用途，或者為了教育的用途才去管有這樣嘢，咁所以咧就可以作為一個公眾辯解啦。即係其實你哋嗰個睇法係點樣噶？ 其實咧個身份個問題咧，我哋冇一個既定嘅立場嘅，因為譬如好似你頭先即係停頓之前問咗一樣嘢啦，喂，我哋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引發到公眾對多啲嘢多啲討論啊？咁所以用身份去界別啦，用目的去界別啦，定係兩樣都要咧？呢啲就係正正係想大家討論嘅問題，因為我哋唔會係咁快有一個既定立場。呢個就係正正係要諮詢嗰樣嘢。咁所以提出啲例子啦，即係可以用身份啦，可以用目的啦，可以用兩樣啦。咁大家俾啲意見咁樣咯。 假如其中一个选项啊，或者其他考虑咧，就用身份先算啦。咁其实假如系，当然大家要思考啦。咁如果用身份，其实系咪有途径可以达得到咧？或者呢种俾到嘅一啲身份佢嘅话，又系咪令到第时个执法上边系即系系做得到个执法，定系话令到个执法上面更加模糊？因为你又要去确认个身份，或者跟住嗰啲身份持有人，佢有啲咩嘅专业责任，系咪会令嗰件事系完整咗啊？定系复杂咗咧？ 其实我哋喺个咨询文件度咧都有提及咧，我哋考虑呢样嘅时候都见到，因为现阶段系冇一个认可啊发牌机构啊，即系唔系好似律师咁样，你好容易就界定到呢个系律师，呢个唔系律师咁啊。 系， 就我哋都意識到有呢個問題，所以點解我哋冇喺呢一方面作出任何建議？即係點解要諮詢？正正係因為咁解啦。即係好似你提出嗰個問題啦，而家冇發牌機制，咁即係如果你要用身份界定嘅話，你咪即係再製造多個發牌機制出嚟，去釐定邊個先至啱身份咯？咁會唔會再製造多啲麻煩出嚟咧？咁呢個正正就係、是我哋喺個諮詢文件度提到，喂，可能有呢個問題，所以點解個答案似乎唔係話咁容易？我哋自己一個小組委員會討論就可以達到個結論，所以先至需要公眾去幫手提出建議。 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即是你哋依五条嘅新建议订立嘅条例当中啊，其实需唔需要考虑埋做嗰个人嘅意图，或者系要定明佢系咪应该要恶意先至系会有机会系干犯咗相关嘅罪行咧？因为譬如睇你哋即系举个例子，即系未获授权啊取览程式或数据咁样咧，都系冇规定到要有恶意嘅成分噶。意图呢样嘢到底喺你依五条条例当中系点样去？ 那五条条例呢都有一个比较着重 的犯罪的心理的要求的，即是譬如一定要蓄意啦，同埋你知道某些重要的事项的。咁但是恶意那里呢即是一般其实刑事罪犯刑事罪行都没有说用恶意去区分的，比较困难的。反而呢会有个可能有个不诚实的目的的要求啦，即是好像不诚实使用电脑罪，其中一个最主要的要求就是不诚实啦。咁我哋有喺某啲罪行嗰度有引入一个不诚实嘅个目的啦，但就唔係全部啦。譬如你头先讲话取滥嗰条嘅个取滥嗰个心理意图就在于蓄意去取滥啦，你知道你自己冇权去咁样做啦。咁呢个变咗个心理状况有啲唔同啦，即起码我哋建议上呢即係似乎我哋覺得蓄意去做一樣你知道自己唔可以做嘅嘢，咁算唔算係惡意呢？即係可能我哋日閒談咁可以用惡意去形容呢樣嘢囉，但係始終我哋建議文件上用返個法例，譬如外國其他管轄區用嗰個字眼就會係focus 返，即係專集中返個授權，你知道冇授權，你蓄意係取濫。 嗯， 系呢啲元素度 吓，仲有一项就系关于非法干扰电脑系统嘅，你哋入边就话，即系如果透过僵尸嘅电脑发动一啲分布式嘅拒绝服务，即系 DDoS 嘅攻击咧，咁呢个就会系视为违例啊嘛。咁但系譬如都会有唔少人去举例啦，譬如而家可能系买演唱会飞，甚至系订一啲嘅门票咁样，咁佢哋可能都会系用一啲嘅程式咧，而达到即系多次可以入到去嗰个页面咧，做到某啲嘢咧嘅一个咁样嘅行为嘅，咁呢啲又算唔算系一个即系干犯咗非法干扰电脑系统嘅罪行咧？ 因为比较难去因为我都唔好知道究竟买演唱会飞而家用啲程式系咩情况嘅。不过嗰、那个非法干扰电脑系统咁啦，个我哋比较讨论嘅一啲例子，就譬如一啲软件，你用咗好似用好多部机去。同時間登入一個網站，咁、那個效果會令到嗰個網站係或者個電腦係 function 唔到嘅。咁其實你個目的係為咗買演唱會飛啊，目的係想癱瘓個網站啊，目的係或者其他目的。其實個目的唔係個主旨咯，而係你做嘅嘢知道有個後果，你係意圖去達到嗰個後果，你知道會有咩後果。一刑事法一般都是讲有个 consequence， 有个后果，你意图去令到有个后果，咁变咗你个目的一般刑事法都唔系咁紧要嘅，咁所以我哋见到其他管辖区都系类似嘅写法，亦都系同一般刑事法写法系差唔多嘅。 嗱，譬如佢系可能用一个电脑程式或者用其他方法啦。咁总之咧，佢就喺短时间之内咧入某个网页，从而系譬如做一啲嘅，无论系投票啊、留言啊也好，咁样去影响一啲嘅公众活动出到嚟嘅结果啊，又或者系嗰个情况咁样。咁呢啲又算唔算系干扰咗个电脑系统咧？ 而家干扰电脑系统嗰度咧，其实会头先我咪提过有两条罪系现有嘅罪度演变翻出嚟嘅， 系 就会最似而家现有嘅条例啦，因为而家现有一啲唔用电脑嘅条文咧，就摆咗喺实体摧毁损坏财产嗰条条文入边，英文叫 criminal damage， 入边咧就本来咧嗰条条例咧就系讲紧破坏咗实体嘅嘢。咁之前咧，好多年前咧，就加咗唔用電腦，就將一啲數碼嘅損壞啦，就擺咗入去呢一條罪度嘅。咁所以而家拆翻出嚟咧，但其實個基本主要嗰條文咧，係我哋嘅建議啦，起碼就唔會太大改變嘅。咁所以何謂頭先你講到啊嗰個網站啦、運作啦、用有程式啦，同一時間可能做好多嘢，咁。 現有嗰條條款咧係導致電腦並非如期擁有人所設定的運作方式運作。 嗯。 咁所以呢一個最 core 最核心嘅元素咧，我哋係冇變到嘅其實。所以呢一個位係冇變到嘅。所以你頭先講嗰個例子。其实现有法例都有机会可以应用到的。 因为其实陈燕平提出这个、我想比较核心我们都想知道，因为 买演唱会飞是一个好例子。可能很多人一起一大班可能很多人很多 fans 一起。他目标他真的是想买，但是同一时间做这件事、结果同一时间又出现了令到某个电脑是瘫痪了。咁其实佢目标唔系呢样嘢㗎，佢目的係想买飞嘅啫。咁但係个结果原来造成一个瘫痪破坏咗一啲嘢。咁呢个又呢样嘢佢都有可能知㗎喎。如果你话喺电脑中人，佢你咁一齐用可能会导致咁嘅结果，但係又唔系佢真正嘅目的喎。咁呢个位会唔会又真係同一般市民係比较少少相关啦。 因为头先个例子系每个人自己去想买门飞，而且自己登入部电脑登入个网站度嘛。 係。 咁变咗冇人去策划一个攻击，或者去策划一个行为去令到嗰、那个网站瘫痪噶，每个人做自己嘢啫嘛。 系 啊，咁但系唔同啊。譬如如果你将个例子调转咗少少嘅，有一个人写程式，用好多部电脑或者同一时间，令到一个现象就系好多人一齐登入呢个网站度。 嗯， 咁佢知道呢个网站系会令到佢无法运作嘅，或者呢部电脑或者个 server 系无法运作嘅，咁你去照做嘅。 但系佢可能都系想买飞嘅啫。 佢買飛之餘，佢譬如佢如果知道，假設佢會令到其他人買唔到嘅，因為佢就自己想買到啦。咁其實佢個目的同佢製造出嚟嘅傷害，其實唔一定可以打上掛鈎嘅喎。 明白。 即係同實體罪一樣嘅，實體罪你去做一啲嘢去擁開個人，你可能係因為你想行過條路，佢阻住你。 嗯。 咁但係你擁完之後跌親。整傷咗，咁都係一個襲擊嚟嘅。 明白。 雖然你唔係想打佢，你係想擁開佢嘅。其實個理論係差唔多咯，而係一般刑事法都係咁樣區分個目的同埋意圖咯。 嗱，留意到咧，你哋喺刑罰上面咧有一個叫做加重罪行嘅，即係譬如以你哋舉個例啦，譬如以非法干擾電腦數據、非法干擾電腦系統啦，咁譬如佢入侵一啲嘅機場啊、地鐵嘅信號系統啦、干擾醫療系統啦等等咧，係造成一個即係危害他人生命咧，就可以判終身監禁嘅。咁但係譬如如果佢去做呢啲嘅行為嘅時候，其實佢可能唔知道原來會引致咁嚴重嘅後果嘅。咁呢啲又屬唔屬於加重罪行呢？即係譬如佢可能係唔知做咗啲咩動作而影響咗某啲嘅 GPS 系統，咁可能個 GPS 系統就導致到有某啲嘅意外事件發生㗎喇。咁點樣界定加重罪行呢？ 係呀，所以個建議呢，其實因為呢一部分呢就其實同現有嘅法律係最相似嘅。 嗯。 咁所以我哋嘅建議都係大致上都係引用返原本嗰個描述方法。譬如而家实体罪嘅如果你破坏啲财产，以危害意图藉住破坏咗财产去危害他人生命，或者罔顾他人生命，是否因而受到伤害，呢、這个就係个加重嗰个指标。 嗯。 咁所以我哋嘅建议呢都係用返同一个加重嘅指标，即係你意图藉住你做嗰个行为去危害他人生命，或者罔顾他人生命是否受到伤害， 嗯， 或者危害，咁所以个准则系一样嘅， 即系有意识地去造就一啲后果， 系啦， 嗯。好最后陈正龙想问埋，因为即系成份文件咧都几技术啦，咁同埋都牵涉到好多系 I T 业界嘅嘢。其实你哋会唔会系专门去收集即系 I T 业界嘅意见，又或者系有一啲嘅即系其他嘅讨论嘅方法咧，系专同 I T 业界去沟通噶？ 暂时我哋个咨询文件系邀请所有公众都去同我哋溝通啦，有啲建議啦。咁但係當然我哋都會理解到，即係我哋個諮詢文件都有提過好多次呢、這個我哋了解嗰、那個科技界啦，或者呢、這個網絡安全呢一樣嘢係緊要嘅。咁所以點解我哋好特別咁樣諮詢 提出的嘢都是好多是关于网络安全应该是怎样去用。许佢哋去继续运作嘅、嗯啊，就唔系即系唔好讲到好似我哋有啲咩既定立场，系、 okay, 系，或者反而个既定立场就系应该容许呢啲嘢，只不过点样去规限？ 想问一句啫，会唔会多啲嘅说明俾公众知道咧？其实公众系最难明掌握呢件事。 系啊，所以我 系咪要多啲宣传、多啲说明会咧？ 所以我都尽量譬如接受你哋嘅邀请啊，上嚟去解释一下、嗯。但可能因为时间太短啦，始终好难喺一两个字、三四个字入边讲到几百页嘅咨询文件嘅内容啦、 啊。希望政府多啲宣传啊，多啲讨论会啊，甚至乎做多啲短片，即刻同公众多啲沟通啊。 OK， 都明白。 好，多谢你，陈正龙，唔该晒， 拜拜， 多谢 晒， 拜拜。陈正龙是法改会辖下电脑网络罪行小组委员会的成员，也是一位资深大律师来的。刚才听了陈正龙的解释之后，那我们不如请来 IT 界同我们谈谈、 啊。 电话旁边请来电脑保安研究员赖卓东。赖卓东你好。 你好啊， 系生你好。 关于这份的咨询文件，其实在你们做电脑保安来讲，最关注是哪一点？ 我真的觉得很可惜，我不能够在同阿陈正龙可以面对面讲，亦都好觉得好遗憾。点解唔能够主要同我哋 IT 资讯科技或我哋安全资讯安全界别有个正式嘅会议，喺未任何咨询之前问下我哋？因为始终资讯安全咧系我哋先系专业，唔系大律师系专业。大律师固然系对于一啲 cybercrime这些条例条款是很清楚，你们是很清楚，他们很清楚，但中间的技术怎样判别这件事，他们都是没有一个前线的经验。我有做事故应变，我查过很多 cybercrime， 我也都做很多事，这件事我觉得他们是要正面面对我们业界，而不是说感觉公众咨询文件跟着找公众，因为公众是不知道这么专业的技术方法，我希望他认真去处理这件事先。好，我现在回应你的问题。 最关注是哪一点呢？五条入面。 最关注呢，我就是首先第一，我觉得我刚才呢就都刚刚下载，好多谢你邀请，我刚刚下载回他们所讲的布达佩斯那个Cybercrime Convention， 就是我提回、其实某程度上我都见到他是差不多是照抄的、差不多就是跟着来做的，那我都高兴他们是跟住呢個要將佢分類，咁但係個問題我哋喺度諗啦，喺有咁多嘅政策入面，雖然以前我哋係一個叫做不誠實使用電腦啊，以前就用以為係一個萬能 key， 而家就將一個政策咧，將所有唔同嘅網絡入侵啦，就分類翻啦，分開唔同嘅界別啦，或者唔同嘅種類啦。好啦，咁亦都我聽過阿陳大律師啦，亦都喺唔同嘅訪問你都講過話啊。即是说呢，以前呢就有規管咗係入侵人哋部電腦，自己部電腦如果有問題，或者監管咗又儲住咗一啲其他嘅黑客軟件啊，咁呢就可能呢我以前係做唔到嘅，而家有呢啲新條例就可以做到啦。咁但係對於我哋業界嚟講，我都係一個病毒研究人員，亦都有好多學生，有好多中小學，我哋亦都有同一啲生產力促進局啊，或者 Hong Kong Cert 啦，即係香港电脑应变中心啊，有啲嘅比赛，有啲学生或者教育机构，佢哋可能会下载嚟试、嚟玩、嚟交流 ，OK？ 咁未必好似我哋而家出嚟工作啊，我哋有证书有成，但系佢哋可能而家喺资讯科技界、喺资讯安全界，其实全球嚟讲，我讲全球系一个好大嘅热潮。如果你用一个规例，用一个好简单嘅规例，然后就可以话你管有就可以。再找你的方法，你要證明自己沒有一個惡意的用途，我覺得這個是很困難的事，還有這個只會阻止我們業界的發展，還有這件事是需要技術，有足夠的執法能力和技術去 分辨和分析。我暫時未看到警察或者執法能力，或者 分析到過往我 handle 過處理過不同的入侵，能夠境外可以拉到一些真的高端的罪犯，咁所以呢方面你整咗政策出嚟，下低冇人可以支援到嘅，咁你点样执行到个政策咧？实业咁啊变相咗会点咧？结果啲嘢就会靠股，啲嘢咧就会乱嚟，啲嘢就会滥权，咁亦都会个范围会无限加大咗。 咁所以呢個係我哋最擔心嘅一樣嘢。 嗱，蔡總，如果好似即係頭先你所形容咧，即係似乎究竟去界定啊邊啲人嘅身份係應該合理地辯解到佢係管有呢啲嘅即係病毒啊等等咧，係一件頗難嘅事喎。即係因為你似乎係咪唔可以用一個學會嘅身份或者係某啲嘅資格嘅身份去界定咧？其實喺你哋嘅IT 呢個保安嘅行內入邊，係咪都有好多係屬於業餘嘅人士去做呢啲即係揾一啲嘅網頁嘅漏洞啊，或者係即係揾一啲究竟病毒啊等等出嚟嘅工作嘅人 咧？你問得好好，你的知識真的很好，即係主持人。首先第一，我哋業界有很多人是找不同的漏洞，我自己本身也都找過 Apple 手機 iOS 的漏洞，也都有不同的漏洞號碼編號。咁亦都有很多業餘人士是冇證書的，我哋都有啲組員是冇證書，但係佢係一個好喺白帽啊黑客界亦都好出名，係找到多唔同的漏洞，嚟收到很多唔同漏洞，包括你哋用嘅 Apple 嘅手機啊，所有嘢。未必一定是有证书的，亦必未必是入学会的、有很多可能是自己一个人的。咁当然香港亦都很多资讯保安会，亦都有很多法定机构，亦都有很多证书的机构，咁亦都是在过往20年已经成立了，有很多鉴证的机构，亦都有很多学会。咁但是除了学会之外，除了证书之外，咁我都睇得到一样嘢，就是我哋的性质有很多都是自发性的，是個別性的，未必一定有公司去請的。所以這件事有一個限制，喂，要證明我沒有這個意圖、我去研究病毒、我去研究一個入侵、我是想著去、可以有一個不班而可以去賺錢的，報給別人漏洞我可以賺錢的。咁你如果你將一個話，我覺得你唔係賺錢喎，我覺得你係去攻擊喎，咁其實一把刀你可以做傷害人嘅嘢，你可以做其他用途嘅嘢，咁你點樣去判斷呢？我覺得暫時佢哋未有，甚至乎法官未有去到一個高科技去明白呢個業界咁清楚嘅嘢，咁啊好容易會判錯人啦，判錯嘢啦。 咁嗱，卓東啊，如果喺咁情況嗱，用人作為一個區分就有問題。咁其實喺呢方面嗱，佢建議訂立呢個條文啦，其實係處理關於擁有呢個器材或者管有啲數據可以作犯罪用途呢個問題。嗱，你覺得需唔需要去管先？第一件事。有冇喺而家喺呢个香港状况，我哋面对系需唔需要管？如果要管，点样管咧？如果唔用人去区分，唔俾佢哋一个即系作为一个嘅即系辩解。 嗱，我要讲俾你听，我可以分享咗少少嘢。其实咧，你系唔会我喺外国嚟讲啦，你话管有啦，咁当然要配合佢嘅行为啦，系咪？你管有完再加埋佢嘅行为，佢做出嚟啦。行为点样知道咧？就是、因为我攞住一个病毒。然後去用個病毒嚟執行個攻擊，個攻擊會攻擊一個目標，個目標咧後邊會有日志，我哋講叫 locks， 有嘅 footprints 有腳印，係會係確認到係受到一個攻擊，而攻擊係由邊個 IP 地址，由邊一部機，幾時幾日，全部有曬 timeline 有曬時間線嘅，係全部有好多因素嚟結合咗先可以構成一個攻擊，而唔係純粹好天真無邪咁樣諗。喂，我攞住个软件，我就觉得你系用途系咁样啦，咁样好危险噶、因为你攻击唔系一个攻击，系一个攻击路线，攻击路线需要唔同嘅技术嚟成个架构、成个因素去成个路线去睇清楚。如果路线清楚，加上埋时间差、时间性嘅攻击系有一个好长时间嘅，或者用唔同嘅技术你可以记录低晒嘅，咁先可以证明系一个攻击啊嘛。 明白。 如果我揸住个软件就有问题啦。 系明白，但系你调转头，咁样点样可以令到去防止罪案发生？ 防止罪案发生，首先第一件事就系话我哋首先啦，如果你话我揾到一个攻击嘅方法啦。其實我哋係冇得防止嘅喎，點解？ 嗱，蔡東文，唔好意思啊，因為時間所限咧，我諗我哋要暫時傾到呢一度啊。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民安队总部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消散中嘅龙尾近戏曲中心。另外，窝打老道近住希福道之前曾经有交通意外噶，清咗场噶啦，来回方向嘅快线都解封，不过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分别去到浸会桥面同埋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分域街，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 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学园街。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京东集团247.4，升个八。今日五大升幅股份：倍博集团股份编号8331，之后是融科控股、中国互联网投资、中国科技产业集团和同景新能源。五大跌幅股份：全民国际、华章科技、新明中国、长城汇理和未丹国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38.69，瑞士法郎0.972，加元1.291，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197，欧元对美元1.02，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港金报15,810元，比上日收市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683.8美元。港汇指数是101，升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同坏车事故。今日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咧，近住海滨道公园，较早前慢线嘅意外仲系处理紧，而家车龙排到近丽港城。就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海滨道公园慢线有意外，龙尾丽港城。而喺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就系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有意外，龙尾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近住黄大仙中心嘅快线就有坏车，车龙排到北雅山花园。就系龙翔道观塘方向近黄大仙中心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北雅山花园。另外，德士古道天桥去全锦交汇处方向咧，近住杨屋道因为有坏车，桥面嘅唯一行车线暂时系封闭嘅，龙尾去到清泉路近海滨花园。就系德士古道天桥去全锦交汇处方向近杨屋道有坏车，而家唯一行车线系封闭，龙尾去到清泉路近海滨花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受到漆咸道南的意外影响，龙尾在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车龙排到近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就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林士街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近大会堂。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开。在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大涌道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近丽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希尔顿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车龙就排到近唐人新村交汇处。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博爱交汇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锦田公路近吉庆围。今朝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铜锣湾的摩顿台因为水务急收，而家去高士威道方向近住中央图书馆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老公，你睇，我哋坐紧呢架高铁，时速成300公里啊！ 大湾区11个城市之间嘅高速公路、高铁网络等基建都非常发达，由香港去大湾区各个景点、城市，真系哇咁快就到！ 内地亦推出咗好多便利香港人旅游、休闲、置业同退休生活嘅措施，大大扩阔咗香港人嘅生活圈。 所以话，大湾区生活大把选择。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阮咏仪宋佳主演， 国剧夜场 盛装。 陈慧仪去咗巴黎，揾到品牌总部负责人安东尼，展出自己对盛装嘅理想同未来商业改革方案。安东尼更加跟佢到中国见新买家。邵红雪接到项霆锋电话，话总部对盛装嘅人士会有重大调整。究竟陈慧仪提出乜嘢新方案，令总部支持佢？ 国剧夜场盛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喺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同死亡嘅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嘅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系安全嘅，快啲打针啦！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失物认领处第三集，有几难都会过。梁荣忠饰演丙叔， 我间唔时先翻嚟开铺嘅，多数都系出去收嘢。呢度系我卡片，小盛庄叫我 担心丙啦，咁样叫佢啱噶啦。 星期六晚9-10，香港电台第一台，失物认领处。 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何巨业。 时间嚟到晚上嘅6:41，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直播室咧继续有啊，今日啊，我哋嘅拍档系啊何巨业啊，你好何巨业， 你好陈燕平。 嗱，继续咧，我哋讲一讲咧疫情嘅情况啦。嗱，咁啊，今日咧嘅啊，根据卫生防护中心嘅记者会啦，咁啊，本地嘅确诊个案咧系突破咗4000宗噶啦，系新增咧4076宗嘅本地确诊个案，同埋299宗嘅输入个案嘅。咁喺学校方面咧，亦都系新增咗414宗嘅学校情报个案啦。咁啊，此外咧，亦都系有一啲嘅学校咧，系因为有个案咧而需要喺个别嘅班级咧就停课嘅。而院舍嗰方面咧，亦都有新增嘅个案啦，就系嚟自博爱医院赛马会护理安老院出现咗2宗嘅个案嘅。嗱，何巨业啊，即系当我哋咧系讲紧即系个案宗数系突破4000宗嘅时候啦，咁我谂我哋都要关注一下咧，就系究竟呢啲嘅宗数入边啊，到底系边一类嘅病毒咧系占多咧？根据返呢而家卫生防护中心嘅资料啦，其实呢暂时都系以B.2.1.2.1 嘅变异病毒株呢系比较多嘅。咁但亦都值得留意呢，就系B.4 同.5 嘅变异病毒株呢嗰个嘅宗数呢亦都似乎系有一个增加嘅趋势。 係啊，睇到数字就B.4、B.5 呢就是加了一些，但是整佔整體呢都是一個比較少的百分比啦。咁但係就似乎如果我睇香港就好似 B.4.5 少啫，但係喺外地嚟講呢兩個似乎已經係一個主流嘅一個病毒株。咁其實對香港有咩影響？或者其實佢同 B.1.2. 嗰類嘅病毒株其實真係有係咪有人講話傳播力係大啲，但係其實嗰、那個所謂嘅嚴重性係差唔多啫咁樣。係咪我哋可以咁理解佢咧，对香港长远嘅影响又如何咧？咁其实而家似乎都 都未曾有。因為香港始終可能呢個案例都少啊，未曾有睇得好深入。 嗱，如果我哋睇翻一啲嘅資料啦，就係、譬如以 BA.5 咧嚟講啦，佢逃脱免疫力嘅能力咧係比較強嘅。咁不過咧，根據而家嘅研究咧，都話疫苗咧仲係可以有效預防重症嘅。咁但係亦都睇到啦，譬如喺其他啲地方嘅研究啦 ，BA.5 咧係導致到重複感染嘅風險咧會係更加高。咁呢个亦都会系民众嘅免疫力啦，随住时间下降嘅时候咧，亦都令到咧可能要思考系咪需要接种加强剂嘅。嗱，咁同埋咧，另外嘅一个情况就系，譬如睇到外国嘅其他呢个例子啦，由于咧 BA.4 同 BA.5 嘅数字系增加紧啦，咁所以有一啲嘅地方咧，亦都系譬如以澳洲为例啦，亦都系喺度讨论紧。是不是要民众要在室内都要戴口罩呢等等。咁同埋即係当地亦都有啲医生啦，就亦都係讲緊话当局係咪应该要敦促啲民眾係更加快咧去接種加強劑咧，即係似乎如果睇翻咧啊國際嘅趨勢咧，其實對於 BA.4 同埋 BA.5 咧，佢哋都有一定嘅重視程度嘅。嗱咁香港嗰方面咧，其實尋日啊衞生防護中心咧亦都宣布咗一個嘅新嘅安排，佢就話咧。是衛生防護中心由尋日起咧，唔再要求涉及到 Omicron 新亞系嘅染疫或者密切接觸者咧，要入去隔離或者係檢疫中心啦，就係容許佢哋咧係合適嘅話咧就可以做居家隔離或者係檢疫，因為佢哋解釋咧就係 B.2.1、2.1 啦、B.4 同埋 B.5 亞系嘅嚴重程度咧，其實同其他嘅 Omicron 嘅亞系咧冇乜大嘅分別啊。同埋另外一個都幾重要嘅理由就係都比較難咧阻止佢喺個社區蔓延，同埋當衛生防護中心係確認佢哋涉及到呢啲嘅新亞系嘅時候咧，佢哋都已經喺屋企逗留咗多日啦，咁所以再送入去隔離或者係檢疫設施咧，就唔係一個好有效嘅做法。 係喎，咁聽落咧就可能我背後考慮，因為始終呢個嘅。這個病毒株咧，影喺嗰個重症係咪都係少啲咧？咁所以咧就所以而家就只可以係留喺屋企，只要你唔去再出去社區感染其他人咧，都已經一個好嘅方法啦。咁所以就變咗唔需要一定要擺落去隔離設施。咁我呢個方法咧，有唔少人都覺得好嘅，因為其實好多人寧願留喺屋企乖乖地喺度，都唔想去隔離設施度一個陌生環境啊。咁但係其實有個問題就出現啦。咁其實 B.4 同埋 B.5 咧，如果係講差唔多咁。而家呢个数量少就差唔多啫，会唔会数量多咗一阵会有另外嘅考虑咧？咁其实呢、這个似乎我哋都想知道多啲嘅。不过当然啦，我哋睇下要专家可以讲多啲俾我哋听。 嗱，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对于卫生防护中心嘅新做法啦，有啲咩嘅睇法咧？可以打嚟18723一同我哋倾倾嘅。电话旁边咧，亦都请嚟一位专家，就系香港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嘅副会长林伟信嘅。林伟信医生你好。 系，两位主持人， 林医生你好。 林医生喺继续讲即系卫生防护中心个新措施之前咧，不如我谂都同市民再解释一下啦，就系究竟B.2.1、2.1、B.4 同埋B.5啊，系特别喺造成重症或者死亡上面咧，其实同其他嘅 Omicron 嘅病毒有啲咩嘅分别咧？ 嗱，數據當然就唔係話即係好似我哋以前嗰啲變異病株咁多咯，因為你知道喺外國講緊 B.4、B.5都係大概四五月開始咧，就個比例越嚟越明顯上升啦。咁但係至少截至現時為止，或者即係世衛提供一啲即係整合嘅數據咧，未有一個即係信號明確見到話嗰個致病性係比較高啲嘅。咁 BA.4、BA.5 最特別嗰個現象咧，就係話佢同之前嘅變異病株咧，嗰、那個基因嗰個你可以叫做嗰個關係咧，就比較遠離一啲。咁變咗佢明顯有一個分別，就係所謂嗰個免疫逃逸，反而係佢嘅特性或者個傳播力咧，亦都係比之前嘅變異病株係會高啲，即係包括埋呢個 BA.2.1、2.1。咁所以就致病性方面嚟講咧，至少我哋好似啱啱你都即係複述翻衛生中心個建議，就似乎見唔到話一個喺係話重症啊，或者係一啲死亡率方面係會有高咗嘅情況出現啦。 系嗱，咁但系头先亦都讲过，卫生防护中心话佢重症或者死亡率唔系即系增加啦。咁但系咧，其实佢特别系即系 BA.5 咧，造成重复感染嘅风险咧都系大嘅。咁所以譬如我哋睇到咧喺譬如澳洲啊其他嘅地方咧，佢哋都喺度讨论紧系咪室内都应该要戴埋口罩啊？似乎系嗰、那个防备嘅方法咧系加强紧嘅。咁你又点睇即系大家个应对策略之间嘅分别咧？ 这个咧就好似啱啱讲，因为佢个特性就系个免疫逃逸嗰方面啦。因为佢B.5 真系，譬如话，就算系以往曾经感染过 B.1 或者 B.2 嘅一啲人士咧，都系有较高机会系有再次感染。即系如果比较起，如果会唔会再感染同一个变异株 B.1、B.2 嘅话咧，咁佢系 B.5 的，而且确系比较容易啲嘅。咁变咗喺即系唔同嘅地方咧，可能都要有少少调整嘅策略，就系话。我哋雖然話個重症個比例唔係話上升啦，咁但係話如果有大量嘅數目嘅一啲患者嘅話咧，咁講緊就算同一個比例咧，都會有一個即係相當數字嘅，就算係入院啦，唔好講死亡，咁都會令到整個醫療系統係會出現咗一啲壓力或者問題。咁所以話整體就算佢我哋預計佢係會有上升咧，其實都盡量將嗰、那個上升的速度咧減慢些少咧，等到我哋嗰個醫療系統咧可以應對到咧，即係呢個可能係嗰、那個，我估各地嘅策略應該都係大致個方向係咁樣。 好，呢、這個明白啦。咁但係咧，我林醫生，我想問一樣嘢，因為我即係有報道啦，就話張竹君咧咁啊曾經講過，佢話 BA.4 同埋 BA.5 咧個傳染力太強。咁即使做咗好多措施咧，都难阻止喺社区蔓延。嗱，呢句嘅说话嘅理解系点样咧？即系如果系即系强度系好容易系传播嘅，咁但系如果今次又讲啦，我哋都知道啦，佢可能都会容许一啲嘅居家嘅隔离啦，咁样。咁其实又我想即系了解一下啦。而家数量少啫，如果数量多啲，咁其实既然咁有咁大嘅传播力，会唔会对喺？同座啊，或者社區上面嗰個風險又加大咗咧咁。 我估最大嗰個風險一定係即係講緊係比較密切嘅接觸者啦，即係都係家居為主啦。咁所以衞生衞中心佢哋都會考慮，我相信譬如如果家居並唔適合一啲患病人士去做個隔離嘅話咧，即係話可能係同屋好譬如比較擠迫啊，冇得分隔，其實有機會感染到屋企人，其實都未必係容許做一個家居嘅隔離嘅。咁呢個係即係其中一個考慮點啦。咁如果佢嗰個病者係喺個自己個家居，佢係遵守嗰、那個規則係留喺屋企唔會再走嘅話，其實咁呢個就反而就當然唔會將個病毒再散播開去啦。咁所以整體個社區其實都係反而個好過個病者，譬如話佢喺個病徵或者啱啱診斷早期，佢仲要走嚟走去。做測試或者做其他，咁可能或者去化驗唔知自己有個病，咁可能嗰刻個風險仲高嘅。咁另外你啱啱都提到，譬如話另外講咗幾個原因，就譬如話做一啲即係家居比較起譬如酒店做啲隔離，又或者隔離設施做咗隔離嘅好處咧，其實都仲有另外一個嘅就係、是，譬如話現在我哋可能都聽到咧，坊間有啲講法，即係佢可能知道有啲人咧係。可能要去一啲隔離設施，可能就會未必去咁踴躍咧，去呈報自己嗰個快測嗰啲陽性結果啊。咁呢、這個即係當然，我衞生中心未必會提及啦。咁但係呢個係一個即係現實有機會發生，可能大家知道佢唔係一定要，可能喺家居做一個隔離都得。咁可能就會大家會比較即係老實咁樣呈報咗嗰個結果啊。呢個都係行外嘅一個好處咯。 明白。如果在家居做检疫或者做隔离，其实坦白讲，如果面对多啲 B4 或者 B5 咧，其实需唔需要有我哋有深入啲嘅譬如有啲嘅处理方法啦，或者策略啊，或者喺家居里边有啲嘅预防嘅工作，仲要做翻多啲咧？因为建基于头先都讲啦，传染力系大啲噶嘛。 嗯， 呢方面有冇深入啲嘅考量咧？ 嗱，咁理论上个原则系一样嘅，即系譬如话你唔会话传播力高啲嗰、那个。做嘅方面嘅防感染控制嘅一啲措施係唔同，只係話你可能最嚴謹啲啦，即係怕譬如話一啲傳播力比較高嘅變異株咧，一般嚟講咧，佢嗰、那個即係透過譬如空氣傳播能力相對嚟講係會高啲，咁所以可能以往我哋集中係一啲純粹譬如一啲間接接觸嘅一啲阻截或者係一啲飛沫嘅阻截，可能我哋都要留意翻即係空氣傳播呢方面嘅一啲。 傳播嘅可能性咯。咁變咗就呢、這個就係一啲譬如話如果同傳最初個原始病毒株比較咧，咁一定係如果講空氣方面嚟講咧，就個能力一定係高啲嘅啦，即係比起當初嗰、那個。咁我估你啱啱提過話張醫生講話，依家都好難完全防備到個即係病毒喺個社會傳播，社區傳播。其中一個原因都係話佢係某程度上可以相對嚟講較輕易咧，喺空氣即係較一個較長時間、較遠距離咁去傳播到另外一個市民咯。 嗯，所以林慧信是不是即是可以这样理解啊，即是只要呢那一些感染了 BA.2.1,2.1 或者 BA.4,BA.5 的人士呢，他们是遵守了所有的防疫规定，留在屋企做好一个隔离的时候呢，那其实到底他是在屋企隔离定是他在一些隔离设施度隔离呢，对于阻止这些病毒在本港社区的上升速度呢，个差异不大的，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是没错，是当然这个是有当中也都有些非医学的考虑，就是譬如说你说如果绝对所有做到最100%滴水不漏最严谨的，就是不考虑市民那个方便程度，当然是譬如他的隔离的设施是最高规格的，但是这个一定有些非医学的考虑在这里，但是这个风险或者是就绝对可以接受到的程度，就是未必会太大分别相对。 嗯，另外一点呢也都想即係问一问嘅，因为早前啦袁国勇啦孔凡毅啦佢哋几位专家呢写咗一篇嘅文章啦，咁当中有提到一点呢，佢哋觉得即係强制检测呢其实个成本都系比较大嘅，咁但係搵到嗰个嘅个案嘅宗数去到相比啦，亦都似乎我哋要再思考呢强制检测呢嗰个做法到底应该未来嘅走向系点样啦。咁但係今日呢卫生防护中心呢佢哋就话系香港嘅住宅大厦嘅传播嘅情况系严重嘅，而由强制检测公告大厦发现嘅个案咧，就唔一定咧系同垂直啊或者横向传播，咁所以当局咧系会研究咧或者再增加强检地点嘅数目。咁你又点睇？即系强检对于我哋揾出病症嗰个嘅成效同埋嗰个社会成本嘅比较咧？ 呢、這個就一定是多方面的考量啦，即係在醫學上面嚟講，你一定是即係做多啲測試，做多啲檢測，即係唔理話譬如話成本啊，唔理嗰、那個即係對市民嘅影響啊、騷擾啊，咁一定是做多啲咧，即係強制檢測嗰、那個即係能夠阻止嘅病毒機會一定會大啲嘅啦。咁但係就要考慮即係個到底個成本係到底係去到幾大啦。咁另外有一啲考慮就係譬如話我哋過往個經驗都知道，譬如話有一啲。可能是一些大型的屋苑啊或者屋村啊，特别是即是譬如说相对那个人口比较老化一点呢，咁我哋又要即是知道是譬如如果真係有个比较大型的快啲屋村嘅时候呢，其实嗰个影响到一啲老人家个健康嗰个机会率就即是大大增加咗。咁所以可能我就即是要睇下是哪些情况，我估又不可以一刀切就话一定是即是嗰、那个效益成本是顯著㗎啦，咁可能有啲個別嘅情況都值得即係仍然係做一啲即係強制檢測，去嘗試去至少唔好俾嗰個某個處所某個地方嘅一個病毒嘅傳播太過快啊，太過影響人數太多，特別係一啲高風險人士，咁呢個係要考慮埋。咁所以你見到點解即係衞生中心喺政府都係集中個資源，依家都係最緊要睇住老人家啦，同埋細路仔即係學校嗰啲。咁呢個原則上或者個道理上都係一樣。 你刚才讲到老人家啦，咁可唔可以都即係好快地我哋倾一倾呢关于而家安老院舍啊政府打算即係可能再收紧呢一啲嘅防疫嘅措施，就包括院舍嘅员工核酸检测由每个星期一次加每两个星期一次加密到每个星期一次，同埋呢係会随住疫情发展考虑呢收紧到48小时呢核酸检测一次，同埋呢访客呢亦都要打晒三针同埋持有48小时之内嘅核酸检测嘅阴性结果，你点睇咧？ 绝对赞成嗰个加强喺老人院舍，即系无论系即系职员啊或者访客嗰个检测嗰个频率度，即系特别系讲紧用核酸测试嘅敏感度会高啲啦。即系特别系依家相对嚟讲做核酸嗰个即系难度或者即系对市民个骚扰相对嚟讲就唔算话太大啦。咁亦都係譬如一無論探訪即係或者一啲職員都其實佢哋知道做咗核酸檢測，其實如果真係唔好彩有陽性，其實佢哋保護緊佢哋 即係一啲院舍嘅老人家，我相信佢哋都好願意咁樣做嚇。咁至於你話打疫苗方面嚟講，我哋知道打疫苗最主要咧係保護即係自身嗰、那個患呢、這個。患病之後重症或者係入院嗰個比率嘅啫，即係未必一定完全可以幫到嗰、那個即係傳播方面嘅。咁當然就話，譬如啱啱打完疫苗或者加強劑冇幾耐，譬如講緊係大概一兩個月之間，咁當然亦都會減低嗰個感染或者傳播風險，但係維持嘅時間相對嚟講會短啲咯嚇。咁所以最緊要都係喺嗰個檢測方面要加翻嗰個頻率程度，即係如果唔係嘅話咧，那個病毒即係流咗入去嗰啲院舍咧就比較麻煩啲，因為老人家嗰、那個。好被動，佢打疫苗，佢個保護其實都唔夠。 好啊，多謝曬你，林偉信醫生傾到呢一度啊。林偉信咧係香港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嘅副會長，1872311。 涉案人士的政治理念或者背景而在处理上有所不同，而维护国家安全是属于主权司法管辖区的内部事务，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不应受任何形式干预。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和下周初天晴，市区气温可达35度，新界再高2度，随后几日仍然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0%，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和坏车事故，在新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较早前近理工大学的意外事故仲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东九龙走廊近学园街。在新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有意外，龙尾去到东九龙走廊近学园街。而在龙翔道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快线的坏车亦都是处理紧，而家车龙比较长的，龙尾一路去到近松屋村。就在龙翔道观塘方向近黄大仙中心的快线有坏车，龙尾松屋村。至于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海滨道公园慢线的意外已经清场，一带只是车多，车龙有待消散。另外较早前在德士古道天桥去全锦交汇处方向近住杨屋道桥面的坏车亦都是已经拖走了，桥面的唯一行车线已经解封，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清泉路近海滨花园。现在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交通都是比较挤塞，车龙就排到近丽景。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近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元朗的博爱交汇处因为有意外，博爱交汇处的多条行车线现在都是受阻的，影响到一带的交通非常繁忙。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车龙排到公鞍路，而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交通都是非常挤塞，车龙排到锦田公路近锦上路。就是因为博爱交汇处有意外，现在博爱交汇处的多条行车线都是受阻，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博爱交汇处的车龙排到锦田公路近锦上路。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港岛江乐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林士街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中区大会堂。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开。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车龙排到德宝花园。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的交通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和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腌制罐头好高钠，记住少用它们作为食材。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一齐玩。 我系手下留情嘅阿一，我一个九十后嘅男仔，儿时都梦寐以求有部行走公园必备嘅暴龙机。仲记得细个嘅时候，为咗得到呢件小宝物，我日日废寝忘餐，一出而作，一入再作咁运输。最尾攞到数学一百分，婆婆先至肯买呢一份礼物奖励俾我咋。 愉快我即刻，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哋一齐玩。 两蚊搭车优惠，正确使用攻略。攻略一，搭巴士去近嘅地方，拣搭短途车，唔搭长途车。攻略二，搭嘅巴士路线如果有双向分段收费，落车后记得再拍卡。攻略三，搭嘅小巴路线如果有双向分段收费，上车时要同司机讲喺边度落车，等佢校啱车费先拍卡。善用短途车同分段收费，举手之劳，人人做得到。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意大利受严重干旱影响，有小镇禁止发型屋为客人洗两次头，希望可以节约用水。 当地农民协会估计，干旱对农业造成超过30亿欧元损失。 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谭永辉、陆宇光、黄晓玲，十万八千里。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何巨业。 时间嚟到晚上嘅7:10，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嗱，何巨业啊，喺7:00之前咧，我哋仲啱啱咧同专家啦，就系香港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嘅副会长啦，林伟信医生啦，就倾紧咧，就话政府似乎系有意咧将院舍啊嘅即系检测嘅安排咧系收紧嘅，包括咗就系院舍员工嘅核酸检测由每两个星期一次啦，就加密到一个星期一次啦。咁同埋咧，即系收紧院舍嘅访客咧，都必须要打齐三针疫苗。咁但系咧喺啱啱睇到嘅资料啊，就系政府喺黄昏啦吓6:45嘅时候咧，就发出咗一份嘅新闻稿，就系关于院舍探访同埋员工检测嘅新安排啦。嗱，究竟系点咧？先同大家介绍一下啦。咁个新闻稿就话啦，即系社署咧就表示，鉴于近日疫情反复啦，咁持续亦都有院舍出现住客同埋员工嘅确诊个案啦，咁所以为咗保障住客同埋员工同埋访客嘅健康啦，咁所以就做咗一啲嘅新嘅检测嘅安排嘅。首先咧喺访客方面，院舍探访由8月1日起，所有嘅访客除咗系做一啲嘅公务探访嘅人士，都必须咧要喺探访之前咧嘅做一个核酸检测，并且提供咧48小时之内嘅核酸检测嘅阴性结果，先至可以去院舍做探访嘅。嗱，如果你系一个嘅康复者，咁个安排又系点呢？你喺3个月之内曾经确诊咗新冠病毒嘅康复者，亦都要咧进行有关嘅核酸检测噶。咁此外咧，疫苗通行证对于访客嘅要求咧，亦都系更新咗啦。一般嘅人士咧，你系必须要接种咗3剂嘅疫苗，又或者系接种咗2剂嘅疫苗咧嘅6个月之内，即系同而家咧一般嘅疫苗通行证嘅安排咧系看齐啦。而康复人士啦，你亦都系需要咧接种咗3剂或者系2剂嘅疫苗啦，又或者咧你系康复之后6个月之内咧，唔需要再额外接种啦，又或者咧你系康复咗之后啦，接种咗1剂疫苗嘅6个月之内嘅，嗱咁啊呢个咧就系针对住访客嘅安排。 如果你是需要去做緊急的探訪，譬如因為一些體恤的原因要趕緊地去到院舍，那現在的安排就會是維持不變的，即是說你去到的時候仍然要在院舍做快速測試，還有要在探訪之後兩日之內向院舍提交核酸檢測的陰性結果證明的。這個就是針對訪客部分。咁針對住員工嘅部分又係點樣呢？由7月27號開始，所有嘅院舍員工呢就要一周一檢啦，就每七日呢做一次嘅核酸檢測。咁但係呢個核酸檢測呢亦都有一啲嘅安排嘅，就係、政府呢係會安排指定嘅檢測承辦商為院舍呢提供核酸檢測嘅套裝，俾啲員工呢可以做自行採樣，同埋呢喺指定日期呢個承辦商就去個院舍呢收返個样本。咁但系当然啦，员工咧亦都可以选择去翻啲社区嘅检测中心，又或者系流动采样站咧做免费嘅核酸检测嘅。咁同埋咧，而家系即系所有嘅院舍员工咧，仍然系需要喺每日翻工之前咧做快测，快测阴性咧先至可以翻工。咁呢个就系即系喺6:45嘅时候啊，政府透过新闻稿咧所发放一个嘅院舍探访同埋员工检测嘅新安排啦。 其实咧就呢个正正好似反映紧啊林医生同你讲啦，其实而家系检测系重要啲，即系打针咧。打針都係當然好有用啦，但係另外咧就係打咗針都有機會感染啊嘛，所以其實一個更加頻密嘅檢測，甚至乎去探訪院舍之前咧都要做檢測咧，就可以確保你唔會帶啲病毒去感染其他人。咁所以檢測係似乎嚟緊我哋都要似乎要持續進行嘅東西。 但呢度咧，呢个新嘅公告咧，亦都有可能系几点地方咧，可以再同业界倾下啦，或者亦都值得咧各位嘅访客去思考嘅。首先咧，针对住员工部分啦，佢由两周嘅一次核酸检测，加密到每七日做一次。咁当然佢亦都加咗一啲嘅便利措施嘅。咁但系实际，譬如对于即院舍嘅运作，会唔会有啲乜嘢嘅影响咧？因为可能啲院舍员工咧系需要频密地去。去一啲嘅即系社区嘅检测中心或者系采样站嗰度咧进行检测，咁呢个就涉及到一个人手嘅安排啦。咁第二个可能系访客嗰方面咧，就要考虑嗱。佢哋係必須係要提供48小時之內嘅核酸檢測嘅陰性結果證明，先至可以去院舍度探訪啊。另外，針對住啲康復者咧，就係話佢如果三個月之內曾經確診咧，都要做核酸檢測。嗱，咁三個月之內確診再做核酸檢測，由於核酸檢測嘅靈敏度係比較高啦，咁會唔會出現一啲嘅叫做即係假陽性嘅個案咧？咁從而可能會唔會有機會係窒礙咗一啲嘅訪客去院舍同探訪咧，呢啲可能都係要思考嘅地方。 都係啊，尤其是可能我哋都講過啦，個 CT 值嘅問題。如果而家用30，咁同埋第時會唔會變咗啲35，再個門檻有變嘅話，會唔會更加令到成日會出現一啲假陽性咧？咁樣。 1872311，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你有啲咩意見同睇法都要打嚟同我哋傾傾噶。 香港善导会的少数族裔社工 AK 会同我哋分享一下在香港使用精神健康服务的现况同困难。 即系典型嘅一个中心，可能个难度就系冇嗰种归属感，对精神健康嘅嗰个认识咧都好少，可能觉得系一种病啊，好难去特别出一个为少数族裔而出嘅一个精神复康嘅一个中心。 想听更多佢嘅故事，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6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同香港善导会合作，万千宠爱叶蕴仪托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自由，风自由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噶，何巨业啊，电话旁边我哋不如请嚟业界同我哋倾倾啦。 好啊， 就系、是、安老院舍嘅经营者啦，亦都系咧安老事务委员会嘅委员啊，李辉啊，李辉你好。 是你好啊，两位 主持 人。 是 你辉你好。政府就是在今日的6:45发出那份的新闻稿。首先呢是讲那个员工的检测安排那方面。因为之前呢政府也都是应该有同业界那里即是大概沟通过同埋倾过的，是不是？ 是19号呢，其实就是医务卫生局啦，社会福利处啦，同埋是卫生署，其实跨部门同安老业界呀，残疾人士院舍呀，千几间嘅院舍呢都开咗一个线上嘅会议嘅。咁其中就讲到啱啱今日六点几钟公布嘅嗰两项嘅新嘅措施。一个就是员工嘅强检缩短到由两周变成一周。另外一个就是探访，有限度探访嘅安排。咁呢两个嘅新措施呢就19号就即係同业界讲咗啦。咁具体嘅執行时间呢当其时就未讲嘅。咁但係而家 6.9 个字嘅新闻公布呢就已经讲咗推行嘅时间啦。譬如好似员工嗰个每周一检就由呢个27号开始就每周一检啦。咁呢个呢业界知道目前嚟讲呢，因为睇到每一日嗰个疫情每一日都有院舍染疫啊，同埋员工啊或者係长者作为一个密切接触者需要撤离啊，咁睇到係由六月初嘅零星个案，咁到七月份呢，呢个几月里面係確实係睇到嗰啲个案嘅数字係有上升嘅趋势嘅。咁但係呢今次呢就同第五波初期二三月嗰陣时好唔同呢，就算係员工喺社区染疫返到院舍，咁佢哋照顾嘅老人家就变成係一个密切接触者。最初嘅时候呢政府都唔敢怠慢啦，要将佢哋染疫嘅员工接触过嘅长者全部都要转移去隔离检疫嘅。咁业界曾经都有啲声音呢就话喂佢检疫咗喎，佢唔係阳性喎，呢啲人你搬动佢令到佢哋真係舟车劳顿，咁三四日甚至係七日咁就返院舍。咁其实佢哋都系一啲阴性嘅，咁都话系咪可以延止呢，咁都曾经有个咁样嘅声音嘅。咁而家你睇到个发展呢就话个宗数越嚟多啦，社区嘅传播链好似都未断尾喎。咁员工始终都系放工就社区，返工就返院舍。咁我哋点样去切断呢个传播链呢，系俾院舍一个好啲嘅屏障。咁我哋理解嘅。我哋觉得呢个呢系喺个公共卫生方面政府有咁样嘅做法。理解。 明白。 但系。 即是说如果做多啲检测其实都是有一个即是屏障喺度啦。咁其实反而我都有兴趣想了解一下，其实每个院舍里面嘅员工都唔少架，可能由十数到几十位啊。其实如果每七日要做一次检测，咁其实具体你哋心目中有冇諗过安排起上嚟系咪有困难，或者嗰种困难系咪佢一次过做啊，所有员工一起做啊，定系里面要分批做啊。其实对呢个安排你哋有冇具体諗过点样去落实呢？ 今次咧，政府咧佢就多咗一种选择嘅，就唔系硬性规定你要去社区检测中心，一定要去嗰度做，咁就多咗一啲嘅检测嘅套装，攞去院舍，咁就自行去鼻咽拭子，而收集咗之后咧，咁指定嘅日期佢哋上嚟收翻咁样，咁但系咧就我哋呢个行业千几间院舍，残疾及安老院舍咧。你加埋嘅从业员呢其实就四万几嘅从业员。咁每七日去检查即係强检一次呢，其实喺个人手方面呢係一大难题嚟嘅。你特别係呢个行业呢，其实係一直以嚟都係人手短缺同埋不足嘅。佢係需要即係输入外劳啦。我特别係强调呢係私营安老院舍嗰啲嘅人手更加短缺，同埋佢哋嘅工时更加长，12小时。咁所以咧，呢个政府喺加密咗个检测嘅同时，可唔可以谂一啲更加便利嘅措施咧？或者因为曾经都试过疫情早期啊，系由检测中心派员上去院舍，集中去帮佢哋做嘅。咁呢个系咪一种方法呢？ 咁如果佢今次俾个套装俾你员工，系咪都系一个你觉得系可以提供个便利或者便捷到嘅安排呢？ 咁呢個亦都係多咗一種選擇嘅，無可否認係多咗一種便捷嘅選擇。咁因為院舍咧，特別係一啲合約院舍、NGO 院舍咧，佢哋係分開三更制嘅，咁同埋嗰啲員工翻工嘅時間亦都唔相同啦。咁所以曾經試過嗱，政府點解佢早期嘅時候可以上門做檢測？或者是由院舍自己去聘请一些合资格的化验所上来，而政府给回一些津贴，曾经试过这样做过的。啊，这些都是一些方法，令到是不是可以更多的选择呢？这个是值得政府参考的。 不过李辉其实都想问，现在他刚才也提到检测承办商是可以提供一些核酸检测的套装给员工自行采样，跟着就上来收回的嘛。但实际上大家是不是真的懂得用那些套装自己去拿个鼻腔和咽喉拭子呢？ 政府在同业界开会的时候呢，他就放了一段短片的，就是教大家怎样去采样的。咁可能疫情呢即係发展到今时今日，我相信大家怎样去做一个快速测试，怎样去每个鼻孔撩几多下，咁都已经唔係一个新鲜事。你话係咪有难度呢？咁我亦都唔觉得係一个难处囉。 哦，明白。如果是咁讲，即係会唔会嗱，我哋采样其实都可能都掌握㗎啦，都有经验。其实对员工帮手做多啲采样啦，其实会唔会帮啲院舍朋友亦都可以用咁嘅模式做多啲嘅检测呢？ 院舍嘅长者做多啲嘅检测係咪？ 係呀，係啦。 其实而家社署呢，佢係要求每一个即係每一日员工返工之前，就算你冇強檢，即係冇去嗰個核酸檢測嗰一日咧，你必須仍然都係要做快速檢測嘅，係冇得停嘅。咁而長者亦都係嘅，佢要求。但係咧喺疫情成兩三年嘅時間裏邊咧，有啲老人家，當你每一日都要同佢撩佢個鼻哥嘅時候咧，佢好抗拒。佢話又你每一次你幫佢撩，你又你啱。琴日先撩完，咁咧就其實對佢哋咧都係有一種即係唔係咁好嘅一種，即係佢自己覺得我都冇事，你成日嚟檢測我，但係從公共衛生嘅角度，咁覺得你係檢測係及早發現、及早隔離係有咁嘅需要嘛？咁呢個當然係需要配合啦。咁但係咧有時啲護士都講啦，哇！我睇到佢又冇發燒，又冇任何症狀，佢又打咗針。哎呀，我覺得成日都咁撩佢鼻哥，都有少少唔忍心。同埋咧，有啲老人家佢可能失智症嘅，你都未埋佢身啦，佢就一手拍落去你嗰度，都未必一定係好準確撩到佢嘅鼻哥。咁呢個都係一個難處嚟嘅。 李輝，另外一個亦都關注到訪客啊，因為而家收緊嘅措施咧，就係8月1日起咧，所有訪客咧都必須係要打齊三針啦，又同埋咧佢需要喺提供咧係48小時之內嘅核酸檢測嘅陰性證明咧，先至去可以去探訪嘅。其實呢個會唔會對於啲屋企人去探咧都會構成不便咧？因為譬如你48小時之內嘅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即係其實佢嗰阵时去做咗之后，如果佢因为有事而突然之间去唔到，咁佢褪咗个日期，褪咗一日咁样，咁佢又要再做过嗰个核酸检测噶咯，会唔会有啲不便啊？ 呢个一定噶啦吓，特别系一啲上咗年纪嘅老人家去探佢自己嘅先生或者太太咧，佢哋本身对于使用嗰、那个现代嘅科技啊，或者你话要佢去网上边约做一个核酸检测咧，对佢哋真系有难度嘅。同埋你要48小时嘅核酸检测个报告，对于一啲年长又频密探访嘅老人家咧，咁确实佢哋系真系有一定嘅难度嘅。咁同埋咧，你话要需要打三针同嗰个疫苗，即系通行证 看齐 系。 看齊這個反而不是一個難處，因為已經很多都打了三針。他說如果我不打三針，我去街市又不行，我去飲茶又不行，我去商場又不行， 咁嗰度咧就基本上咧，而家打咗三針嘅人士咧，就普遍都係提升咗好多嘅。呢、這個唔係難處，反為咧你要提供48小時嘅核酸檢測咧，就真係對於一啲年長嘅探訪者係有啲困難嘅。 但係理翻你哋睇，其實有冇呢個必要咧？ 如果打咗三針，同埋佢個快速測試係陰性嘅，咁我哋覺得係人性化啲咯，可以酌情咯。因為探訪對於長者或者係佢個親屬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心理嘅治療嚟噶，俾佢哋一種即係心靈嘅慰藉啊嘛。你見到自己屋企人，咁即係當然啦。如果係個疫情又會反覆嘅話，可能又禁止探訪，咁呢個更加慘添啦。 好啊，李輝，多謝曬你，暫時同你傾到呢度啊嚇。李輝咧係安老事務委員會嘅成員嚟嘅。嗱，電話號碼1872311啦。今次嘅安排咧，唔單止係影響咗院舍嘅員工啦，亦都會影響埋個探訪者嘅。咁你又點睇咧？都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傾嘅。不過何記業都補充一下啦，就係、是、所有探訪者咧，佢要提供48小時之內嘅核酸檢測嘅陰性結果嘅證明，先可以去到院舍探訪咧。其實咧，佢哋係可以去到社區檢測中心或者流動採樣站咧，係講到明話係要去院舍探訪咧，就可以得到一個免費檢測嘅。咁即係首先，似乎喺財政上面咧，就免除咗佢哋一啲嘅負擔啦。咁但係喺個方便程度上咧，呢、這個又係另外一個即係要思考嘅問題啦。 冇錯，睇下佢係咪要去探訪得好頻密啦。 咁啊，除此之外，譬如頭先提到，如果騰咗日子，咁你嗰個檢測又冇用嘅喎。另外頭先亦都有提到一點啦，就係、3個月之內咧，如果你曾經係確診過咧，都需要進行核酸檢測嘅。咁但係如果根據翻即係睇翻資料咧，就係、世衛組織估計咧，全球有大概10%到20%嘅新冠患者咧，即使係康復之後咧，病毒都會殘留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嘅，又會唔會影響咗佢哋咧？可以打嚟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社署宣布，由下月起，院舍探访将会实施新检测安排。除了公务探访之外，所有访客必须在探访前进行核酸检测，并提供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三个月内曾经确诊新冠病毒的康复者亦必须进行核酸检测。另外，院舍員工由下星期三開始必須每7日進行一次核酸檢測。政府會安排指定檢測承辦商為院舍提供核酸檢測套裝，俾員工自行進行採樣，並會在指定日期到院舍收回樣本。員工亦可以選擇親身到全港各區的社區檢測中心或者流動採樣站進行免費核酸檢測。所有院舍員工亦必須繼續在每日執勤前自行進行快速抗原測試，測試結果必須是陰性才可以如常翻工，以保障員工和住客的安全。本港新增4375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本地感染占4076宗，再多3名患者离世，全部已接种2剂新冠疫苗。新增确诊个案突破4000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疫情仍然呈上升趋势，暂时难以估计几时见顶。由于社区有相当多隐形传播，当局会加强强制检测。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下星期一至二访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佐科维多多是北京冬奥会后首位访华的外国元首，中国亦是佐科维多多疫后首次东亚之行的首站，充分体现中国和印尼对双方关系的高度重视。访问期间，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会分别和佐科维多多会面。 汪文斌话：印尼今年担任二十国集团主席国，坐方维多多访华时，将会同中国领导人就二十国集团峰会当面沟通，探讨点样因应当前全球突出挑战，展现发展中大国的团结协作，共同为提振世界经济疫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为促进全球公平正义作出更多新贡献。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再度提出辞职，获总统马塔雷拉接受，并要求德拉吉担任看守总理。外界估计马塔雷拉可能会解散国会，并在九月或者十月提前举行大选。民意调查显示，极右意大利兄弟党可以赢得大选。74岁的德拉吉曾经在上星期四请辞，表示支持执政联盟的信任基础已经不存在，但不获马塔雷拉接受。参议院星期三举行对政府的信任投票中，执政联盟三个主要政党的议员缺席。本港地区今晚同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同下星期初天晴，市区气温可达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随后几日仍然酷热。而家嘅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坏车同埋意外嘅报告啦。较早时，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黄大仙中心嘅坏车都已经处理好，快线解封。而家咧主要就系狮隧桥底至到笔架山花园呢一段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嘅呢一段咧，仲系稍为多车一啲。另外，博爱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多段行车线受阻噶，仲系处理紧。一带比较挤塞，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龙尾就排到去锦田公路近下高埗村。至于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咧，主要就系通落去博爱交汇处嘅支路比较挤塞一啲。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另外，将军澳道较早时啦，去将军澳方向近朱雀坪南村曾经有交通意外，处理咗噶啦。而家上行去将军澳隧道嘅龙尾排到落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咧就稍为慢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呢段仲系稍为繁忙一啲噶。提一提大家啦，铜锣湾嘅摩顿台因为有水管急收，去高士威道方向近中央图书馆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一啲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嘅车站咧需要暂时迁移。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最后啦，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啦，搭车嘅时候谨记唔好骚扰司机，要做一个精明嘅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呈现特战荣耀，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 蒋露霞饰演的郭少少是一名拥有高超技能的追击手女兵，性格独立，敢做敢当，更加是一名巾帼不让须眉的强兵。进入军营之后，就视燕破岳为最大的对手。 国剧830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 针卡可以储喺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依健康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男歌手奖焦点所在。 深水男歌手投边个？投陈柏宇，因为师兄呢个系私心嘅。 香港金曲男歌手奖一定系张先生张敬轩啦，因为佢啱啱就做佢嘅演唱会，亦都打破咗好多嘅纪录啦。 希望系 J 风，因为我自己好中意佢啦，我好中意佢把声啦，我好中意佢嘅 skills 啦，佢埋好多首歌都系佢自己作， 就一定系 MC 张天赋啦。点解呢？因为我觉得佢唱歌真系好好听啦。 边个可以勇夺殊荣？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星期日晚8:30，翡翠台、香港电台第二台及港台电视31同步见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萍、何巨业。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咁啊，何巨業，我哋剛才就討論過咧，有關於啊，即係院舍嘅探訪嘅新安排啦，同埋員工嘅檢測嘅新要求啦，嚇。 頭先講過啦，其實就似乎好似收緊咗嘅，或者叫做更加係保險咗啦。咁其實就本來我就覺得睇落去梗係好嘅，即係保養到啲老人家嘅。咁但係就似乎我諗員工嗰邊嘅安排咧，就即係頭先啊李輝都講咧，有40000個員工，佢其實就算你係做有個啲檢測包，或者係嘅俾員工自己嘅套裝做，第一啦做得夠唔夠標準啦，因為就係大家擔心啊，佢呢個化驗室做得好啦，但係採樣好唔好啦？咁第二就係、是、其實調轉頭講探訪係咪？即係我就覺得探訪48小時咧就好安全，但係如果要經常譬如假日想去探訪老人家嘅，咁佢咪日日都要做，差唔多一個禮拜要做幾次呢啲嘅檢測，咁對佢嚟講會唔會真係即係好大嘅壓力咧？ 嗯，系，同埋譬如即系讲紧院舍嘅员工，佢哋自己去做一啲嘅核酸嘅检测啦，因为话个检测承办商可以派嗰啲嘅检测套装咧俾佢哋，然之后再嚟收集翻啦。咁但系单系靠睇个录像啊，系唔系大家就掌握到正确嗰个采样方法咧？咁呢、這个。可能都要考考功夫、哦。 其实会唔会有啲员工都系有啲基本嘅护理嘅训练？咁有譬如有啲护士背景嘅，或者系啲都有呢方面经验，佢可能会容易掌握啲啦。咁系咪都应该有一个？如果想推行呢个，就作为一个我谂抗日持久嘅处理嘅，我估计啊，唔会三时两刻会停嘅。系咪都应该做翻一啲基础培训嘅确？定下一啲嘅質量，亦都大家既然做得，就唔好做到即係中間有好多甩流啦。咁其實更加做咗啦，花咗精神資源做好佢咧。 嗯，其实呢个政策无论对于院舍员工啦，同埋访客嘅探访咧，都有一定嘅影响嘅。咁当然政府嘅大前提就系希望加强咧对于院舍嘅人士嘅保障啦。咁但系大家又觉得即系呢个嘅措施推行咗之后，又会唔会引嚟另外嘅一啲我哋其他嘅情况咧，或者其他嘅困难咧？特别系譬如头先提到对于一啲嘅探访者，电话号码1872311啦。如果你有意见想发表，都可以打来跟我们傾傾的。因为在探访者的角度来讲，探到一些院舍的老人家，这个对于他们的身心灵健康都非常重要的。不过何巨业，我们又可以关注一下另外的一个议题，就是涉及到新自然保育政策的。其中有12个就是优先加强保育的地点，就是政府在2004年推出新自然保育政策的时候就选定 定咗嘅。咁嗰十二个地点咧，系包括咗边啲地方咧？就系、是、拉姆萨尔湿地啦、沙罗洞啦、大濠啦、凤园啦、鹿颈沼泽啦、梅子林及茅坪啦、乌蛟藤啦、朗园及河上乡啦、拉姆萨尔湿地以外嘅后海湾嘅湿地啦、张上啦、榕树澳啦，以及系深涌嘅。但系要值得留意咧，当中十二个地点入边咧，有成好几个都系咧，暂时嚟讲系未有推行保育计划嘅。即系如果我净系按个表咧去数到咧，起码而家是有成七个咧，都仲系未有推行保育计划嘅。而最新咧有一个嘅地点系有一个新进展咧，就系、是、沙罗洞啦。咁因为政府咧就同个发展公司啦，终于咧就完成咗个换地程序。发展公司咧就交翻嗰块嘅私人土地咧俾政府啦。咁而亦都系换取翻咧另外嘅一个嘅土地咧去发展啦。就是一个非原址的换地的。咁然之后呢就政府呢就会喺沙罗洞嗰度呢推行生境管理措施。其实呢度都系拉锯咗成四十年呢，近日先至能够系处理到喎。咁嗰块土地系即系讲緊系几大嘅土地呢，就系、是超过五十公顷的土地嘅，而沙罗洞咧，我谂对于一啲嘅朋友嚟讲咧，就唔太陌生嘅。佢入边咧系拥有一个好丰富多样嘅生境啦，譬如风水林啦、淡水沼泽啦，同埋一啲具有重要生态价值嘅河溪，亦都系有蜻蜓天堂的美誉，因为它是香港一个都相当之重要的蜻蜓繁殖和育幼场之一。 其实香港都有不乏这些所谓值得保育的地方，不过这么多年里面，正如刚才你数出来优先的有十二项，其实都正另外还有一些其实都值得保育的，当然就没有放在这个位置。其实就第一我们怎样好好做好保育，但是这个是理念来的。但是政策上面咁多年，你見到啦。剛才嗰個案例，如果我哋見到沙羅洞都要拉鋸四十年，其實真係以往嘅政策嘅策略問題未推行到。知道想要做，但係咧就點樣可以攞到塊地翻嚟做？咁政府當其時早好多年咧就話我有資源俾你哋去做，揾啲團體去做。但係問題這個政策以往就唔係好有積極性啦，而家就好似有個新轉機。咁但係又有冇人？足夠的團體有咁嘅經驗去做得好呢？當我哋想嘅保育規模越嚟越大，仲有政府都講緊，可能嚟緊有仲有1200公頃嘅濕地，都更加會有一個整體性去保育。其實政府有一個目標係2000幾公頃嘅整體要保育嘅空間喎，就係講緊我哋喺北部都會區裏講牽涉嘅範圍。咁其實我哋都睇到呢個工作量，如果我哋真係想推動生態保育，唔少功夫，亦都唔少嘅人力资源。 其实头先讲紧嗰十二个优先加强保育地点咧，当中咧而家只系得四个咧系有唔同嘅环保团体啦，推行紧一啲嘅保育管理计划啦，或者系做紧一啲嘅管理嘅。咁、但系即系亦都要留意，正如头先阿何巨业所讲嘅，究竟我哋点样攞翻啲地咧？同埋另外一个都颇重要嘅问题就系、是。攞翻嚟之後，到底係邊啲人先至有能力、有經驗去管理呢？因為譬如我哋睇啦，譬如以朗園同河上鄉啦，咁佢就係由長春社咧去負責推行咧嗰個自然保育管理計劃嘅。咁當然近年佢哋亦都喺嗰度即係有好多發展啦，譬如搞種米啊，或者係其他啦。咁但係實際上佢哋都真係即係都要花唔少嘅時間啊，去推行呢。计划另外一个譬如凤园啦吓，蝴蝶嘅保育嘅，咁其实佢哋都系要有相关嘅一定嘅知识经验咧，先至可以承接到咧呢啲土地嘅保育嘅管理。咁如果我哋讲紧话剩翻嗰啲嘅土地，咁究竟嗰个保育计划系由政府佢哋主动去到推行啊，定系由政府去揾一啲嘅伙伴去到推行？当佢哋揾伙伴嘅时候，由个香港。又有几多嘅选择，有几多嘅专家可以做到？重要就系佢哋系有咁样嘅资源系做到，人力也好，经验也好，财力也好，呢个都系一啲嘅问题。 系啊，冇错啊。所以其实所以以往有好多议题咧，都曾经请啲外国专家嚟帮下香港 去做一啲嘅研究嘅。但係我哋諗緊將來如果上香港推動呢個自然保育、生態保育，其實本身我哋嘅培訓係咪足夠，令到我哋長遠有我哋本土嘅一啲嘅團體可以不斷吸納呢啲嘅專家喺度做？因為唔係講幾句嘅，其實你要不斷每日去接觸去處理嗰個問題。咁其實牽涉嘅仲有好多時間同埋好多個人嘅經驗，我哋點樣去培育呢班專家咧保育嘅人士咧？似乎我哋今次呢個議題令到我哋要思考啦。 嗯，吓，同埋另外一样就系，究竟我哋系要先去确定嗰块地咧会有团体做保育先啦，定系咧我哋应该换咗块地翻嚟先咧？嗱，因为譬如讲到即系今次嗰个主要嘅地点就系沙螺洞啦。咁其实咧沙螺洞咧喺2018年开始咧，亦都有一个嘅环团啊绿色力量咧，佢系获得环境及自然基金咧系拨款接近850万咧，展开咗为期2年嘅自然保育管理协议计。咁入边嗰个协议咧，其实就包括咗系修复生态湿地啊，同埋人工沼泽啊等等呢啲咁样嘅做法嘅。嗱，咁但系直到系今年2022年咧，政府先至同嗰度嘅即系发展公司咧完成咗个换地程序。咁所以呢个亦都系另外一个要可能系要去处理同埋思考嘅问题，何巨业。 当然系啦，但系我哋亦都可以咁讲，既然我哋决心，亦都系。我哋要找到要保育的地方啦，其实就应该是我哋应该有计划地去保育，就唔系话有人肯嚟保育，我哋先至保育嗰块地方。如果唔系咧，呢、這个本末倒置啦。我哋冇政策就话啫，既然我哋有评估咗啦，要做好咧，咁今日我哋有工具啦，咁其实应该有定埋个工作计划。 嗯，1872311，休息一阵翻嚟同大家继续倾啊。 以下是一则有关消费券计划的消息。 消费券计划的登记人如果收到短信通知不符合资格准则，可提出申述。申述表格可以在消费券网站下载，或者致电热线185000索取。 填妥申述表格之后，连同相关证明文件，例如工作和住址证明等，透过电邮、传真或邮寄交回秘书处，亦都可以亲身或者请亲友交回消费券计划临时服务中心。 全港共有8个消费券计划临时服务中心，分别位于上环、北角、长沙环、旺角、观塘、沙田、荃湾和屯门。 有关详情可以打热线185000，或者参阅消费券计划网站 www.consumptionvoucher.gov.hk。 跨越时空，展现故宫珍贵文物。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以崭新的策展手法，结合全球视野，传扬中国传统艺术文化，为你揭开博物馆内外面貌，由古今历无界，探索中华文化，展现国宝风华。电视节目《文化故宫》，星期六晚8点，港台电视31。 一起走过。 其实我真的挺喜欢韦小宝，因为其实他呢是一个古灵精怪啦，咁诡计多端啦，咁嘅角色咧， 系啦，我都想睇下睇下 Candy 姐点样反串，我都好中意韦小宝呢个角色噶。 香港电台第一台，今个星期六晚上10:20，杨少雄、文仲贤，仲有我文雪儿一起走过，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嗱，好嘅嘢喎，不如呢个时候我哋都请嚟咧环保团体同我哋倾倾啦。咁啊，请嚟嘅咧就系环保协进会啊。咁佢哋自己本身咧，亦都喺凤园啊，亦都系其中一个即系优先加强保育地点啦，推行紧自然管理计划嘅。电话旁边系环保协进会嘅总干事邱荣光，邱荣光你好。 你好，各位主持， 系邱明光。 首先，不如评议一下，即系沙螺洞呢一个嘅例子啊，其实都拉锯咗成40年咧，先至可以处理到。你点样去评议今次嘅情况咧？ 系啊，冇错啊，陈燕平讲得啱啊，呢、這个即系由即系1979年、92年已经即系一路系拗叫到而家咧。咁、那个地方咧，嗱，一方面嗰个地方系一个特殊科学地 即係好重要嘅保育區啦。咁有香港差唔多七成嘅蝴蝶品種都喺嗰度揾得到啦。咁我哋要保護嘅地方呢，其實因為佢係屬於私人土地，如果你公家土地，政府可以直情去做。咁但係私人土地呢，我哋唔可以咁入去做嘢啦。咁你要私人嘅業主同意，但係私人業主呢就往往覺得你將佢土地呢即係控制咗發展權，唔可以俾佢即係做第二啲嘢呢，咁當然佢亦都未必即係願意以一個某種嘅程度嚟到去即係俾你去用啦。咁所以呢個地方就真係我哋早前即係都出咗一本書叫《迷失的沙羅洞》，真係迷失咗成40年啦。咁好多嘅打官司啦，好多上訴啦。咁但係個土地呢個生態同埋嗰個保育嘅即係所謂嘅價值呢一路下降。一啲嘅濕地變咗乾地，乾地呢可能變咗濕地，河流嘅魚啊都少咗，蜻蜓嘅品種亦都係有減低。咁所以呢我哋一路都講緊話，可唔可以用其他嘅方法嚟到去處理我哋呢啲香港高生態嘅地方呢。咁其實一個方法呢就係非原址換地啦，即係話政府有啲嘅即係規則，就係譬如佢想將個土地褪後啊、褪前啊，保持佢完整性啊，係可以，但係要喺個地方嘅側邊，即係原址啦。咁而家我哋一個所謂非原址換地呢，真係一個非常之大突破嘅。咁呢個喺梁振英時代已經提出啦，咁卒之喺今年就係真係做完手續啦。咁意思就係將佢上面沙羅洞一部分嘅保育地呢就拎出嚟俾政府。咁然後呢政府就俾咗一個唔係俾，係將佢換咗落去大埔一個舊嘅堆填區上面嘅高爾夫球練習場，就容許佢喺度呢做一個即係一個高爾夫球場啦。咁但係個過程佢都要補返個地價嘅。 冇錯啊，佢要處理好即係換地即係嘅得益㗎嘛。我想問一下呢，其實重點就係、是、我攞到返嚟可以保育嘅地方啦。其實我哋嚟緊點樣去做好呢個保育呢？其實就頭先我哋提過啦，其實香港我哋要做保育其實要不斷嘅人手同埋資源嘅。我哋其實呢方面嘅人力資源同埋或者係財政資源，你覺得足唔足夠呢？ 即係資源係好重要嘅，即係好多人以為做環保唔使錢，其實環保係真係需要資源去做嘅。即係你買個鋤頭都要錢啦， 冇錯啊。 咁你個管理都需要好多嘅同事啊去幫手啦。咁人力方面咧，咁其實而家做緊呢啲嘅保育嘅項目咧，包括我哋本身啦，喺鳳園蝴蝶區保育區做緊啦，一個所謂管理協議嘅項目就係、是。即係我哋同業主達成去租佢地，跟住我哋去保育佢，咁政府呢就提供資源啦。咁沙羅洞呢就有少少唔同啦。咁沙羅洞呢，因為今次嚟講佢係直情係政府即係收咗佢啦，交換咗佢啦，咁入面係政府嘅土地。 冇錯。 咁所以佢做法呢可能就係會用一個自己要即係政府嘅部門去主力管理啦，又或者將部分嘅土地呢係點樣去 contract out， 即係以合約形式就叫人哋去做某啲嘅工作，可能耕田啦，可能係咁樣啦，咁嚇。 唔係，咁兩者都係啦，都需要人力噶嘛。無論政府自己、漁農處自己做啦，但我相信以我理解，佢哋都唔會有好多人手係做好呢個保育嘅具體工作、政策嘅同埋執管多啦。咁其實你喺業界、環保業界嚟講咧，咁其實你覺得？真係如果你要推動到，我剛才有提過啦，可能有2000公頃嘅，我哋需要有一個生態保育區咁，起碼咁如果我哋真係有咁嘅目標，其實而家我哋嘅人力資源或者整體使唔使多啲人才嘅培訓呢？咁而家嗰啲嘅1000萬幾百萬嘅一啲嘅所謂嘅自然保育基金嘅撥款，其實又足唔足夠呢？ 人才嗰度呢，其實我哋每年喺啲學科讀環保啊或者係生態保育嘅都幾好嘅，唔錯嘅。我哋每年都有成十幾個嗰啲嘅實習生呢，就暑期嚟到實習嘅。咁呢啲嘅係一啲好有心嘅朋友呢想做保育工作。咁當然啦，咁我哋都要俾返一個適合嘅酬勞俾佢哋啦。咁呢錢嗰方面呢，其實呢就其實我即係老實講，你俾一啲 NGO 做咧，就其實幾抵嘅。咁因為咧，如果你話嗰個編制啊、人工方面咧，即係非牟利組織嚟講咧，就係、是、比較即係喺個彈性上面會大啲啦，同埋都即係我覺得個支出係會輕啲嘅。咁但係喺嗰個支援方面咧，就真係大家都要明白，環保。即係保育我哋嘅珍貴嘅物種，保育我哋大自然咧，就唔係免費嘢嚟嘅，真係需要一啲資源去做，就唔好即係成日諗話，你要自負盈虧啦咁。 基本冇可能嘅。我成日做個比喻就話，維多利亞公園，如果你要自負盈虧咧，每個人入去收幾百蚊啦，咁得唔得咧？咁即係為咗呢個大眾嘅利益嘅時候咧，我哋應該要以公眾嘅即係嘅錢咧嚟到去支援佢，令到我哋嘅生態咧可以一路延綿落去，俾到我哋下一代，亦都係一個可持續發展嘅工作嚟咯。 但係邱榮光，你頭先有提到啦，譬如以鳳園嘅經驗咧，你哋係先要同嗰個土地嘅擁有人咧簽訂咗一啲嘅協議，然之後先至去做管理噶嘛，咁即系话要先有环团或者先有团体啦，佢哋系评估过自己有能力入场先至可以咁样做。咁但系我哋而家讲紧啦，嗰12个嘅优先保育地方入边咧，起码都仲有我就算唔计沙螺洞啊，都仲有7个咧系即系未有任何保育计划嘅。如果系咁嘅话，即系你觉得个模式啊有冇问题咧？系咪一定先要有团体去到禁制先至可以做到一啲嘅保育咧？如果系咁嘅时候，又会唔会系摆咗喺度叫做优先保育，但系实际最后个结果就系乜都做唔到咧？ 你提出呢点都好好到底嘅，真系。咁因为去由一个 NGO 啦，去到倾呢啲咧，系一啲都唔容易嘅。咁所以我哋好多其他嘅组织咧，都真系用咗好大嘅力量去做。因为第一你要同个地主、同当地嘅人士去倾，咁要佢哋接纳你，你要同佢哋即系大家有一个。即係互相嘅尊重，覺得你去到咧係真係幫佢搞好啲嘅環境，而唔係喺度即係搞搞讚咁樣啦。咁依個都係為大家個社會同埋個整體嘅福祉啦。咁佢哋去傾呢個過程裏面，的確係要費好多嘅力量，亦都需要好多嘅即係網絡去做嘅。咁你話可唔可以主動啲政府去做呢？咁其實我譬如而家因為呢啲嘅保育項目呢，就開始係俾咗呢個鄉郊辦公室去到處理㗎啦。咁所以佢哋而家我發覺佢哋其實都頗為有主動性去即係去做嘅。咁可以譬如話力度大啲，然後將啲人呢拉埋一齊，譬如話鄉郊啲人呢可以拉埋一齊到去傾啊，大家可以傾出一個嘅方案出嚟啊，咁呢個的確係可以大家都加大一啲力度去做。咁當然其實去做呢啲保育工作真係需要啲經驗，我哋喺十幾年嚟呢都真係學習到唔少。由我哋最初真係就咁勇字當頭咁拎住個鋤頭去試做，去試下同啲村民傾，到即係而家都做咗十幾廿年啦，咁變咗喺個過程裏面呢，我哋都真係學習到好多啊。咁變咗係多啲嘅團體去做咧，當然係好嘅。正如你咁講，好多地方都仲未做，咁係咪可以行快啲、行得好一啲咧？同埋資源配對係咪真係到位一啲咧？咁我覺得呢個可以大家真係再探討咯。 好多謝你邱榮光傾到呢度啊，複雜嘅問題，何巨業有機會再傾過。 好。